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大家好，我是嘉宾集团执行长李淑媛博士。今天我们再次的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探讨有关于肠道菌相健康之间的关联，再次的邀请到我们中兴大学生物科技博士陈伟汉。Hello， 伟汉你好。 执行长你好，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今天您的肠道健康的小老师伟汉。 那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从呢年纪轻的孩子这个角度来探讨，因为我知道现在真的很多的父母亲啊很关切自己孩子的健康。那我记得在前面几集里面曾经提到过，现在的小孩啊真的蛮不快乐的齁，这个不像我们小时候还有田野可以去啊，还有河里有鱼抓，现在连上下学都要父母亲接送，然后呢下了课之后都要往补习班跑，然后假日好不容易有一点时间，又有一大堆的课外活动要进行。那这些孩子呢不只是情绪上的不快乐而已，其实也会发现到现在的孩子蛮多健康上的问题哦，比如说免疫力差啦，容易感冒啦，而且过敏耶，过敏的孩子好多哟。 对，现在真的蛮多过敏小孩。 那生出来哦，就什么异位性皮肤炎啦、过敏症啦，哎呀，哦，父母亲都操碎了心啊，然后给了很多的药，也不见得好转。好，那在过去我们嘉宾集团36年来的经验里面，我们发现到有些小朋友透过喝水，好，然后就有大幅度的改善。那这些呢今天我们要从这个肠道菌的这一则角度来探讨。那依陈博士你在生物科技的观点里面，现在这些孩子有这样子的问题，究竟跟我们的肠道健康有没有相关？ 其实现在研究其实显示出来说，就是这些比如说像过敏啊或者是过动症之类的小孩子啊，他们的肠道菌相都有一些特定的菌相，表示说其实这些菌相跟疾病本身是有关联的。然后像执行长所提到，可能小孩生出来就打喷嚏啊、异位性皮肤病等等，那也可能跟母体的肠道菌相是有关系的。因为我们小朋友的菌相建立上其实是透过母乳的补充或是一些后天食品的补充，那其实最重要的是一开始母乳的补充，那母乳补充的时候就会跟肠道菌的养成是有关系的。所以当我今天妈妈的身体她是属于比较过敏的反应状况比较严重的话呢，她其实她的小孩子就是相对过敏反应就会比较严重，就是都是有一些相关联或是遗传。 原来如此，那所以要让孩子赢在健康的起跑点，不是生出来以后才做耶，根本就是在妈妈怀孩子的时候就要开始进行耶。 因为我们小孩子的营养或是一些菌相的养成其实是透过母体，最早已经透过母体进行补充，所以在您怀孕的时候啊，母体做一些调整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有帮助的。 哦，所以说怀孕妇女更要重视自己的肠道健康生态咯。 对，没错。 哦，这个真的是蛮重要的。我的邻居啊有一对夫妻，就是他们一直都没有办法受孕，然后后来真的试了好多次的那个试管，然后好不容易怀了一个孩子，从生出来体质就非常的弱，非常的瘦小，长不大长不高，好，然后很容易生病感冒。那是不是在这个妈妈在受孕的整个过程当中就已经是不太健康的状态，所以孩子生出来体质上就会比较弱？ 这是有可能，因为就是撇除就是妈妈爸爸本身就是基因上的问题以外，就是妈妈在受孕过程或者怀孕过程当中，如果妈妈的身体本身就比较弱啊，菌相又有点问题的时候，小孩子的免疫状况通常都是会比较差的。 所以如果妈妈呢在怀小孩的时候就有好好的保养自己这个肠道菌相的健康性，哈，那有可能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承接到妈妈这些好菌，然后他就会有健康的体质哦。那真的是赢在起跑点呢。 对，没错，就是妈妈在怀孕期间如果有正常的进行菌相调整啊，然后饮食作息又非常正常的话，其实小孩是蛮有机会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就是说这个孩子妈妈的体质好，孩子也好，那他的肠道菌群就是属于这种多样健康性的菌群。 就是他的肠道菌群会属于多样性比较高，然后就是比较好的益生菌会留的比较多的话，其实小孩子的肠道黏膜肠道健康发育状况都会比较好。 那现在有一些小孩一出生就容易生病啊，胀气或者腹泻或者是过敏，还有一个最严重的注意力不集中，现在很多像说或者是 ADHD 啊过动症这一些， 欸，其实或许是跟妈妈在怀他们的时候就有相关呢。 有可能因为妈妈在怀孕过程当中的一些不正常的作息，甚至于是用药方面去影响了小朋友的肠道菌相的养成。那这个养成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当然他的这个一些后天渗出来之后的一些免疫上的问题啊，或甚至一些过动啊、注意力不集中，都会反映在小朋友的表征上。那其实现在有一些临床研究有提到说，过动症的小孩，他其实在肠道菌相上的，比如说龙根菌或比菲德氏菌，基本上都是缺乏的。他们这些疾病，这一些免疫或者是一些注意力不集中的疾病，其实跟菌相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密切的。 后面我会有一集专门来探讨 ADHD， 到时候再请陈博士深入来跟我们来讨论。那现在我们回到这个妈妈要让你自己的宝宝好，从出生就赢在健康的起跑点上，那真的怀孕的时间就要妈妈就要照顾自己哦。那所以说陈博士，你会如何建议妈妈照顾自己的肠道健康？ 当然妈妈照顾自己肠道，首先就是您的饮食状况或者是运动状况，就像我们前面几集讲的，都要维持良好的饮食跟运动。另外就是我也蛮建议妈妈做一些肠道菌相的检测，去看说母体本身到底肠胃道的菌相有没有变差、不健康，甚至有没有坏菌的生长。那当您有发现这些状况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及早的做调整。因为前面其实有提到，我们肠道菌相的调整可能就是三个月、六个月左右就可以得到一些初步的调整状况。那所以妈妈检测完有发现，我的菌相有失衡咯，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服用一些我们的优生菌。然后如果妈妈检测出来一些比较偏的菌，比如比较缺乏的菌，不太正常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帮你在优生菌的配方上做一些补充搭配，让妈妈的母体本身的菌相就已经是好的。因为我们小孩子其实就是长在妈妈的肚子里嘛，那所以如果妈妈本身菌相是好的，那她菌相好的菌相分泌的一些有益物质也可以通过母体去供给到小孩的身体里面。那小孩身体里面这些有益物质一多，那我菌相的好菌相的养成就会比较简单。那好菌相一养成，那小孩生出来就可以赢在起跑点上。 OK， 所以这个妈妈的本身母体的健康，就是孩子生长的环境，对孩子来讲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记得早在30年前我们的 iWater 推出上市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些怀孕的妈妈就开始长期的从怀孕期间到孩子生出来都是喝 iWater， 然后他们一起去那个妇产科好去生产，然后隔壁床的妈妈没有喝 iWater， 他们就有去比较哦，说有喝 iWater 的宝宝生出来没有任何一个人是黄疸，而且呢皮肤都很漂亮，都没有什么奇奇怪怪其他的病症。然后他们去比较那种喝一般水的好，没有太特别注重水质的这些孩子生出来之后就会有黄疸啊、皮肤污浊啦、奇怪的这一些现象。所以说这个水，因为前面陈博士已经提到无数次了，要维持肠道健康好，要让这个吃下去的这些益生菌能够成长，跟水很相关。所以我在想，当年我们根本没有在帮人家补充优生菌、益生菌之类的，但是喝水就有这样的大的帮助，这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其实因为我们人体啊本身就是很大一部分都是水，不论我们的血液、我们的体液，甚至我们黏液的本身，它都是由水所构成。所以当我们补对的水的时候，其实对于这些我们的所谓的体液的养成或者是一些屏障的养成都是有帮助的。那另外就是从我们的水的角度出发的话，我们水里面如果还蛮多微量元素，发展的时候微量元素也是非常重要。当我这些微量元素有缺乏的时候，其实我们酵素就没有办法正常作用。那我们从细胞变组织变成器官之后，如果我缺乏微量元素，酵素不能正常作用会怎么样？可能就有一些不适症状的产生，或甚至执行长都提到的黄疸，这个都有可能会发生。 难怪哦，所以说妈妈母体要养好自己的肠道菌的这种健康，真的喝好水非常的重要。然后如果有做肠道菌相检测，知道少了什么菌或者有什么不好的菌，赶快进行菌虫的这个生态的调理，那对宝宝是一个非常好的健康基础。 对啊，因为宝宝的营养来源甚至于宝宝的水分来源都是从妈妈的母体来的，所以妈妈的母体如果有补对东西喝对水，其实对宝宝来说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啊。那像我们现在已经是长大的大宝宝了哈，离开母体那么久了啊，自己不健康也不能怪妈妈了吧，应该是要自己好好的努力了吧。 对啊，就是我们现在是大宝宝，那自己要喝这些水。 对哦，那这个像说我们熬夜啦，压力大啦，喜欢吃这些油炸啦，这不健康的东西，真的都是对自己的一种很不好的残害哈。你现在知道咯，那宝宝在妈妈肚子里面，这是妈妈决定的孩子能不能健康。那现在孩子生出来咯，这个孩子啊生出来之后吃了什么，这个孩子的肠道健康应该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齁。 对啊， 这是肯定的， 就决定在自己身上了。 诶，那小孩子齁会不会说因为他小，所以他肠道比较脆弱，所以他吃进去的东西造成的这种影响会比成年人更加的敏感？ 会，因为孩子的肠道本身就是属于一个发育的阶段，那当然他对于外在环境的变动或是不适环境的反应会比较大，是合理的。 我说实在的，每个孩子都爱吃糖，每个孩子都爱喝汽水、甜食啊、饼干啊，几乎啦，没有一个小孩子能够拒绝的。但是我们又知道哦，这些东西对他们的肠道都很不好。那我们到底该如何不要抹煞了孩子享受甜食、零食的快乐童年，同时又能够帮助他保护好他的肠道呢？ 那首先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控制孩子去享受这些甜食啊、零食的这个频率，然后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帮助孩子去享受这些甜食、零食的同时，帮助孩子做一些抵御。那首先就是要选对的水去做喝、去做服用，然后帮助我们孩子的体内的代谢系统啊，可以去把这些甜食、零食的不好的东西进行代谢。那另外呢，也可以补充一些我们的优生菌，然后帮助孩子的肠道屏障做一层保护，甚至于做补强，让孩子今天我即便要享受这些甜食、零食，也不会对身体造成太大的负担。 所以就是说，积极性的让他少吃这些破坏性的甜食是必要的。那消极性的就是吃下去之后要补充 eye water， 帮他把它代谢掉。 对的，对的。 OK， 那小孩子需要吃这些益菌啊、优生菌来进行调理吗？ 以现在的那个环境状态来说，我当然是会建议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吃一些优生菌、益生菌的调理，因为我们现在太容易接触到蛮多的一些诱惑性的食物啊，甚至一些环境荷尔蒙都是蛮常会碰到的，所以我如果可以从小进行调养，也一方面就是可以帮助孩子他可以去享受这些不好东西嘛，除此之外就是帮助孩子增加抵抗力或是免疫力，让孩子长大之后可以就是比较少一些现在常见的一些免疫系统疾病，都可以去降低这些发生率。 OK， 那陈博士，对于小孩子您调配的配方会不一样吗？ 会的，因为就是小孩子跟成人的肠道菌相的组成其实基本上是不太一样的，然后另外就是针对于就是小孩的部分啊，可能还会加一些去提升这个免疫系统的抗性的益生菌，然后让小孩子可以在小时候就可以降低一些免疫反应的产生。 那如果有些孩子出生以来就比如说有这个过敏、异位性皮肤炎，好，一些奇怪的很明显的这种症状，或者是学习能力好比别人还要慢一点，这些是直接补优生菌就好了，还是要先做这个菌相的检测？ 如果孩子本来你就已经就是在诊断上就已经有发现这些我们所就会常见的一些疾病的话，当然啦，在初期还是会建议您做标准版的补充，以外就会建议您做一点肠道菌相的检测，去看说孩子现在肠道状况有没有确实就是变差了，然后反映的这些疾病的肠道菌相状况，如果有这个相对应的科学实证的话，我们可以更好的为孩子去做一些配方上的设计，而不是说我就是可能盲目的去补菌这样。 哦，不要盲目的补菌，我觉得这句话很重要，不要耽搁了孩子的这个修复时间，如果小小的就补对了，他就可以有好的免疫力，好，体质就会变好。但如果一开始就吃错，然后就拖延了时间，错过了黄金阶段，那可能体质就会一直很弱的状态。 对，因为小孩子他其实就是处于一个发展啊变动的情况，然后他这种情况底下其实做调养或调理来说，会比我们成人已经定向的这种就是身体的发育来说更容易进行调理。 所以今天真的很珍贵能够获得这样的资讯，所以我们了解到如果要让我们的孩子赢在人生的健康起跑点上呢，就是要从母体本身开始，妈妈自己呢要让自己健康起来哦。你的肠道菌相的平衡，你的肠道黏膜的健康，决定了你的孩子的这一生的健康基础。所以妈妈们请记得要做肠道菌相的检测， 然后及早的做菌相的调理，会让你的孩子呢有一份安全的保障。非常谢谢今天陈博士呢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这珍贵的资讯，谢谢您。 谢谢执行长今天的邀请，也谢谢各位听众今天花时间听了这些肠道健康的小知识。 OK， 下一期呢我们要跟各位谈一谈慢性病呢的发生其实不是被判死刑哦，而是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点，那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健康。期待下一期我们再见，拜拜。 各位听众拜拜。